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报道，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21号要求日本首相就日军性奴问题正式进行谢罪。